这个呢就算是最初的炮制方法了，也可以说是炮制的基础方法。那么后来当咱们人类发明了用火之后，不仅仅能使生食变为熟食，还为炮制药材做了一些准备。那到了商代，中药的炮制技术呢，它又上了一个台阶儿。据说呢，就是商代曾经做过厨师的大臣，他叫伊尹，他发明了中药的炮制技术。那个时候啊，他在厨房里把经常应用的一些烹饪的手法，比如说烤啊、制啊、炒啊、煮啊，以及常见的调味料，比如说盐啊、醋啊、酒啊、蜂蜜啊、姜啊等等，应用到草药的加工当中。并且呢，他就创制了中药经常应用的一些汤剂，也总结了煎药之法。相传呢，这个伊尹他著有《汤液经法》一书。但是这个随着历史的发展吧，像这个历代的名医啊，华佗、孙思邈、李时珍，他们呢也在不断的推动中药炮制技术的进步。那么发展到今天呢，流传下来的这个中药的炮制的方法很多。咱们说点简单的啊。比如说这个清洗，这都是泥巴里抠出来的，你不得洗吗？ 是 不 是？洗干净。 洗干净，切碎啊。这个叫做修治。修治，切一切，修理修理。整小点啊，修治。复杂点的呢，就有水治、火治和水火共治等等。 这个水治、火治还有水火共治，您说到的这三点，我觉得听着挺简单的呀。 对，听着是挺简单，但是它做起来却不容易啊。 那您分别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？ 行，我说给你听听啊。咱们先说这个水治，这个水治呢，就是用水或者是其他的液体辅料，对药材呢做漂洗、浸泡、闷润等等处理。水飞雄黄是其中水治法当中别具特色的一种。大伙儿都知道端午节除了吃粽子，古代还要喝什么呀？ 雄黄酒。 没错，现代人不一定喝了啊。古代是一定要喝雄黄酒的。因为这个端午节前后呢，这气温呢渐渐的暖和了，大地回春，百虫滋生。而雄黄呢则是痔疮杀毒的药药。你看那个白娘子，他不就喝了那个雄黄酒就现出原形了呢？ 对呀、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。但是雄黄之所以能杀毒，是因为它自己有毒。所以当它入药的时候，咱们就需要通过炮制来降低它的毒性，使它成为上品的良药。还有一个，这雄黄啊，它本身不溶于水，所以呢就把它放到水中去粘磨。这样呢就能够达到有效成分与溶于水的杂质的分离。从而呢就获得了纯净而且细微的雄黄的粉末。这个方法叫做水飞法。还有呢，像这个牛黄解毒片、牛黄安宫丸、肥儿丸、小儿奇英丸等等一些传统的中药，它用到的雄黄呢都是这样经过炮制的获得的。那么炮制的方法呢，类似的药材呢还有朱砂、玛瑙、珍珠、滑石、炉甘石等等。这个药材它通过水质处理，能去除杂质，达到清洁的要求。你看这个草本类啊，这些植物通过水质，它能吸水，然后就变软了。变软了之后呢，它就便于切制。还有呢，